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郝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投资资讯环节您将听到股市收评，沪指尾盘拉升，微跌 0.19%， 银行股反弹。另外也将关注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下调101个基点。另外呢，也会关注到北京新能源车指标已排至2026年。在股市收评阶段，我们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走向，还有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会和现场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聊一聊买保险前消费者需要先问自己的三个问题。那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将继续进行案例的分析。好的，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好的，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股市。周五呢，两市可以说双双高开，随后受金融股集体回调影响，沪指逐渐下行转跌，盘中周期股轮番拉升，临近收盘银行股小幅反弹，沪指跌幅收窄，创业板指高开低走，明显弱于主板。从盘面上来看，地产股全天领涨， 5G 概念股午后崛起，煤炭、 ST、 石墨烯、纺织板块涨幅居前，保险、白酒、券商、银行、高送转板块跌幅居前。截至收盘呢，沪指报2598.85点，跌幅是 0.19%， 深成指报7504.72点，跌幅是 0.33%， 创业板指报1263.19点，跌幅是 0.82%。 沪指呢，本周涨 1.90%， 深成指涨 1.58%， 创业板指涨 1.09%。下面也就本周以及今天的股市情况来连线一下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好呀，大家晚上好。 又到周末了，这个周末风还挺大的哈。那不知道这个股市这边刮的又是什么风呢？您来给我们来分析分析。 本周股市是先扬后抑啊，周一104点，那百点长阳，那么以后这几天还是逐级回落的。那么这个回落的原因可能是 跟这个信息不足啊，这个汇率啊，啊等等这些都有关系。那么这个本周表现最亮眼的，可以明显看到是以这个国海、整点为首的这个券商股。当然，大金融其他两个分支，这个银行和保险也是非常坚挺。也是搭台搭的不错。包括这个尾市啊，经常是这个，这个拉动指数至少是缩小跌幅吧。啊，包括今天尾市，看工行啊，这个建行、农行什么的，包括这个保险，这是明显的在这个护盘。那么这个这周的特点呢，就是这个银行是一个特点。那么今天的地产啊，那么这个地产是有传言。是吧？当然，这个人民网也辟谣了。就是说这个要取消限购什么的，这个是消息面是有一点刺激，但是包括今天上涨的钢铁、煤炭，尾市煤炭还是有起色了，甚至有色啊，或者这几天其他的板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第一超跌。第二低价，啊，你比如说这个，今天我是看了看这个今天的这个地产股，地产股有13只涨停，啊，大多数是2-3块钱的股，啊，你像这个前一共119只，前50只，啊，前一就是一半，都是个位数的，2-3块、4-5块，顶多9块，没有上10块的。相反，你说23块的万科吧，它也就涨了1.3。12块多的，保利也就涨了2个点。所以说这个原来可不是，原来地产涨经常是万科和这个保利带队的。那么就说明这个高价的不吃香。其他的煤炭的、钢铁的，你去看看，大多都是2-3块钱的东西。所以他们这个有劲儿。相反，还是那些个消费的也好，医药的也好，尤其是白酒也有点负面消息，医药也是有一点点啊，有。完了呢，就是这都不是主要的啊，关键还是位置高啊，即使都补跌了。补跌了，那你跟这些一片一片的2-3块钱、3-4块钱的比，那你那个这些都是，这个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喋喋不休的，你那个是还是涨了大半年了，甚至于不是1年2年了，所以说他们啊属于高位回落的，或者在中位的半吊子的啊半山腰的高价的。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高价的，所以即使补跌已经完毕了，但是他这个反弹的力度，你要抓这个核心就是低价，所以说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券商股也如是， 是 啊，跌的比谁都多啊，券商就是贝塔系数高啊，大盘好的时候它远远跑赢大盘，大盘熊的时候，它跌幅还超过大盘。这个它就是典型的这个超过大盘的跌幅了。你看这个去年也好，今年也好，那个银行、保险还都是往上走着啊，唯独这三剑客里，这券商还是喋喋不休，直到这周才开始。我说这恐怕也是一大资金啊，这个是应该说是这个。应该说，如果是把这个大旗啊，还能扛扛啊，就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啊。我今天写的题目就是，低价唱戏啊，券商扛旗。券商有三大作用：第一，它是权重也很大，41家券商的，你像那个中信、海通，那也都是1000多亿市值的手主。这个市值也很大啊。权重就是权重也大，能够带指数。第二，他们是带人气的， 没错。 好多人说这个券商常常是发动行情的，其实发动的次数倒有过，但是也不多。 嗯， 啊，你有互联网金融，有这个互联网，有这个眉飞色舞，这都有过啊。券商，但是它跑得挺快的，一来大就是啊，几次大的时候，它这个券商都是翻着翻的就这么上啊， 嗯， 所以它显得是。一看券商股有戏了，那就是好像行情来了似的，啊，所以它贝塔系数很高， 嗯， 所以这第二个，第三，它就是刚才说的又超跌，又低价， 嗯嗯嗯， 我就说什么意思，券商也是低价一族，今天的地产的表现也是低价一族， 嗯， 你是钢铁煤炭，你就从这里边去找共性，啊，都是两三块、三四块，甚至于，啊。 嗯 再说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天我注意到《证券时报》啊，刊登了一篇 A 股此轮反弹的逻辑是什么？ 对， 我觉得值得跟大家一提啊。其中原话提到，本轮 A 股市场反弹的主要原因，确切的说，是一场为了解决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危机的反弹。实际上情况也是这么个情况， 嗯， 啊，我觉着，你比如说从这个一行两会啊，包括副总理的这个谈话，啊，以及北上深的国资，啊，也开始那个，你比如说深市几百亿， 嗯， 驰援本地上市公司，它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解决。啊，部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危机， 嗯， 啊，所以这是证券时报，这是有权威的啊。他说这个是这次反弹的这么一个目的，啊，主要目的吧，由此我分析呢，就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啊，第一，这个危机你只有稳住了或者小反弹才能化解， 是， 既然下这么大力气气力。啊，那么没有新的黑天鹅，没有其他的，那么这得有一阵子稳定期或者说反弹期， 嗯， 啊，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了的，那刚化解两天能化解吗？啊，他得慢慢化解啊，你再跌他又化解不了了，他又爆了，啊，那么第二，恐怕就是我解读的就是高度有限，啊。这个能够稳住啊，能够小反弹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理解了，也许反弹的幅度能大啊，但是我目前看觉得这个反弹的幅度不会太大， 嗯， 啊，人气还是差点， 嗯，好的，嗯，谢谢您跟我们做连线，谢谢， 好嘞， 嗯， 再见， 嗯，再见。好的。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资讯，下面关注到的是外汇方面哈。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10月2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9510 元，下调101个基点。再来关注中日两国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与日本银行签署了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旨在维护两国金融稳定，支持双边经济和金融活动发展。协议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或34000亿日元，协议有效期是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随着移动支付市场的飞速发展，不带钱只带手机出门依然可以很淡定。如今呢，跨境支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杀格局形成。什么三国杀呢？正是以支付宝、微信、银联等支付巨头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业内专家就认为啊，国内企业和个人加速走出去，客观上为跨境支付业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行业层面来看，随着国内移动支付渗透率趋于饱和，以及市场格局固化，拓展跨境业务因此被不少的支付机构视作新的增长点。再来关注啊，余额宝规模冲向2万亿，收益率暴跌也挡不了马云。据业内报道，基金三季报披露完毕，尽管货币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在三季度出现了大幅的下跌，平均水平早已从4%以上下跌到3%以下， 但多支对接余额宝货币基金三季度规模依旧是快速增长。余额宝规模减少了1300亿，但其他余额宝对应货币基金激增了1600多亿，两者这么相抵之后，余额宝系规模仍然是增加了320多亿，总规模则增加到了1.93万亿，冲向了2万亿大关。再来关注新能源汽车，北京新能源车指标已经排到了2026年。北京小客车指标办透露，本期个人新能源车申请者破39万，与上一期相比新增了申请者数量是4万。为此呢，新申请者至少还需要等8年，也就是到2026年以后才能获得指标。此外呢，个人普通车指标申请数也是再次增加，中签难度也是再次增加。另外呢，经本市法院认定，本期共有4681个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参与小客车指标配置。再来关注中国石化，今天宣布，截止目前，中国石化下属28家成品油生产企业出厂车用汽柴油全部达到国六标准要求，明年1月1号起全国范围内供应。根据2016年底国家发布的车用汽柴油标准要求，明年1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将执行国六车用汽油 A 阶段标准和国六车用柴油标准，到2023年将执行国六车用汽油 B 阶段标准。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联储副主席支持进一步渐进加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理查德·克拉里达表示，目前呢，美国货币政策面临的下行风险减少，他支持美联储进一步的渐进加息。理由是，在美联储9月份加息25个基点后，美国货币政策仍然保持宽松。当前美国货币政策面临的下行风险减少，如果美国经济和就业强劲增长的势头延续至2019年的话，并伴随着实际和预期通胀水平的实质性上升，美联储可能需要采取超出他目前预期的加息节奏。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啊，来到咱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刚才也跟大家在节目的一开始预告过了，今天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是请来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李鹏啊，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聊的话题是买保险前消费者需要先问自己的三个问题。这个话题我觉得是完完全全面向咱们消费者的， 对 对吧，因为他讲的是消费者在买保险前需要问自己的问题，不是说这个保险业务员或者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份。我觉得啊，在看到这个题目还没有往下深究的时候，我脑子就在想，我如果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如果要买保险，我肯定要问自己的什么问题？首先问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对不对？因为首先你买保险，你不能怎么说呢？就是只要是一个保单，你就觉得万事无虞了，对不对？你得有针对性，你得根据自身的情况，包括自身家庭的情况，包括自身这个经济的情况，各方面来考虑。那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些，但是当我看到今天整个节目这个提纲之后，我发现这里边这门道还挺深的。 还挺深的。 是吧？就其实你要问自己的问题，或者说作为一个消费者，你需要搞清楚的问题还真的是挺多的。 对。 而且这么多的问题，我还觉得每一个都挺重要的。所以其实买保险这个事儿可能慢慢的真的会走进千家万户。我就在想，在未来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有没有可能在买保险的这个过程手续里面它会变得简单一些，因为确实说实话有一些问题看似是很简单的，但确实是存在一些怎么讲呢，理念上的一些东西，就这个道理你可能懂， 那对 对吧，但是你就是不这么办。 哎，对， 是不是？ 没错， 这个东西你不是说我跟这个保险抬杠，或者跟我这个业务员我要较劲，他就是按道理讲这样是对的，但我就是没有办法这么办。 其实这个就像我们以前啊小的时候，这老师也经常说我们要这个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多运动，少吃不健康的食品。但是这个道理虽然每个人都懂，但是真正要做起来的话，我觉得有督促，有引导，甚至可能还需要有一点的监督。 嗯，行，那咱们今天就具体问题具体来分析啊。 好， 这个保险产品越来越普及，大家对于保险购买的欲望也可以说是越来越强烈，但保险的这个缴费期动辄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同时一旦停止缴费，对于保障方面金钱方面肯定会有不小的这么一个损失，所以咱们今天也是就这样的一系列问题来讨论讨论啊。买保险之前先要问自己的三个问题，如果说能够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我们再决定购买，好吧？ 好，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我买保险到底是为了谁？ 哎，没错 啊， 其实这个啊，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在面对这个保险产品购买之前啊，第一个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是， 就是我买这个保险产品到底是为了谁？ 为了谁？ 对，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其实就是结合啊，咱们主持人之前所说的，这个保险产品在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已经越来越普及了，所以相对应的，在做保险销售的这些保险代理人也越来越多了。 没错。 那可能像我身边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可能我的同事都在做这个保险销售的工作，那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份保单我到底是为自己买还是为这个保单的销售人员所买的。 哦，这个肯定很好回答呀，我都是为自己买，我还给他买，肯定不会啊。 这个给买啊，不是说我给他买，而是我是为了帮他的忙，所以从他的手中购买了一份保险产品。 我为了帮他提高业绩啊，为了让他保住这个饭碗。我觉得如果没有什么亲戚关系的话，一般人不会这么干的吧。 一般可能不会这么干。 对啊。 但是现在可能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关系不错的人啊，做保险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当然我们要首先啊明确一点，肯定保险这个东西如果啊合适的产品对上了合适的人，那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那即使是不管是陌生人还是亲朋好友啊，只要给我们推荐了好的产品，那我们肯定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许多情况之下，可能因为这个消费者和销售人员之间还是不够了解，或者可能是因为各种保险公司的活动，那有可能我们身边的保险代理人给我们推荐的产品啊，并不一定特别特别的合适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又为了帮助他，因为都是亲朋好友嘛，有一层关系在，所以可能就会去选择购买一款保险产品。 明白了。 对，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先考虑自己， 是 再考虑对方。 对，顺着李鹏说的这个观点啊，我往下延伸一下，假如说无论对方这个保险的这个业务员是你的亲朋好友还是一个你啊刚刚认识的一个陌生人，如果他打着哎呦你帮我增加一下业绩，你帮我买个保险吧，这个东西其实对你来说是没有用的。 对， 对吧？必须你买的这份保险要符合你自身的一个情况。 对， 要通过这个保险业务员经过对你的一个了解之后，给你制定出来一个计划，或者制定出来这样的一个保单之后，这个东西才是对你有用的。 对， 而简简单单哎你就随便买一个反正能保你啊这样的之类的这个话一定不要听。 对，我觉得这可能啊我们说的严重一点可能是不太负责， 是 尤其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不太负责。对， 确定了这个买保险到底是为了谁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第二个要观察的问题或者问自己的问题就是买保险的渠道正规吗？ 对，因为以前啊最传统的我们说买保险要做的就是通过这个保险代理人，但这个保险代理人如果像我们说的第一种情况是我们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那肯定这个信任度呢就比较强，但如果是陌生人或者是我们可能通过一些社交活动啊接触到的保险代理人或者保险经纪人，那我给咱们各位消费者的啊就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把丑话说在前面。 怎么讲？ 那就是我们在跟他进行沟通接触这些啊都没问题，但是前提我们一定要去验一下他的身份。 这个我觉得就要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可能作为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来说，他在这方面的意识并不是那么的强，或者说是他有这个意识，但是他鉴别真伪的这个能力有限。我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除非是我在比如说这个比较大型的一些保险的公司他们的网站上购买的这个保险之外，如果说这个业务员，我怎么来判断他给我卖的这份保险正不正规，或者说他的这个渠道正不正规呢？ 那就先验这个，咱们得先验呢，不是说这个渠道或者产品正不正规。 嗯， 我们先要验明正身的这个跟咱们接触的这个人， 嗯， 是不是真正在从事保险这个销售？ 怎么验？ 所以第一个啊，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可以让他出示一下。当然，这也是基本上保险代理人会主动出示的， 嗯， 就是保险从业资格代理的这么一个证书， 嗯，有证书， 有了这个证书，就有了保险代理的这么一个资格， 嗯， 那这是他主动向咱们出示的， 嗯， 那第二呢，我们也可以主动的去出击，让他提供一下可能他的姓名、他的身份证件以及啊他的各种的业务的代码， 嗯， 比如他这业务号或者工号。然后我们通过他所对应的保险公司的不管是官网还是热线电话、 嗯、 都可以查明一下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人。 这个是很方便就可以查到的， 非常方便就可以查到。 就比如说哎，告诉我你的代码，他把代码告诉你，你打个电话或者说再上个网到这个官网上一输入这个代号，他就立马显示出这个人的一些相对来说工作的一些资料。 对， 是不是 这个是非常方便就可以查询到的、 嗯、 而且所有信息都是公开的。 对，这个可以再建议大家做一做哈，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要开始给你们推销保险了，哎，你说您稍等，我先查一下您的这个身份。 对 啊，通过上网也好打电话也好，这个都很方便。 而且咱们消费者也不要有这种顾虑，说哎呀，是不是考虑到对方觉得我不太信任他呀？ 嗯， 其实如果咱们在做出这种行为举动之后啊， 嗯， 如果对方啊是真实的从事保险销售人员啊，他也感觉到应该是非常能够理解， 嗯， 因为这是一个先验明了正身嘛，然后我们再谈后边这个保险产品， 是 一个我觉得非常正常的一个举动。 对对对，这个我估计啊，就是正规的保险业务员在这方面肯定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对， 对不对？首先我得让你相信我。因为毕竟你要告诉我很多关于你的一些私人的一些信息， 对， 那你相信我，怎么来相信我呢？就是我把我的这个真实身份或者我的一些个人信息告诉你，我们来互换， 对， 来换取你的一份信任。 对， 嗯，这个也是在情理之中。 对， 那接下来啊，你说 补充一点，而且正规的这个保险代理人啊、嗯、都会主动的先去主动的验明正身，获取咱们消费者的这个信任。 嗯， 对，所以咱们不用有这种其他的顾虑啊，或者这样的一些小的一些想法。 是，反而比如说你在这个比如他给你介绍保险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就是遮遮掩掩的，哎，我觉得你就应该打一个问号。 哎，对，那没有那么大大方方的话，可能就有一些问题了。 啊，比如说，哎，那我能不能通过你们的网站或者你们的这个电话来了解？哎呦，我们那网站最近维修啊，或者说，哎呦，我们那电话是多少来着？哎呦，我忘了。哎，我们现在那个业务好像取消了。您看我这证件在那儿，您相信我？这不行， 打一个问号了， 打一个问号了啊。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啊，就是这个是我们在购买之前、 嗯、 有了这么一个验明正身的一个过程。 嗯， 当我们如果已经交完费、签完字、接完回访电话之后，咱们的保单的销售人员把保单递送到咱们消费者手上之后， 嗯，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张保单啊都有一个独特的一个保单号， 保单号。 那这个保单号，同样呢，我们也一定要通过热线电话、客服电话或者我们的官方网站去鉴别一下这个真伪。 啊、哦，就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正规的业务员他给你的是非正规的保单。 我们以前接触过这种情况，自制了一份保单。 哎呦，那这个我觉得够神的了，就是这个业务员他本身是正规的，我们通过验明正身啊，当然这个打引号的验明正身，通过这个网站会了解到他的的确实是这家公司的一个正式的业务员。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放心了，没想到他给我的这个保单很有可能还是他自制的。 对， 这样的概率大吗？ 我们是接触过，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概率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嗯， 因为首先这个第一呢，它成本就特别高。 是是。 第二，这个已经不光是违规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违法的行为。 这样的一份保单，它里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猫腻呢？ 那就特别简单的，就是你把钱给我了， 嗯， 我假装告诉你，我给你做了一份保单， 嗯， 但其实钱在我自己手里。 那他工作就不要了？ 那这就看他怎么样，可能他短视或者他丧心病狂了呗、 啊、 会有这种情况。 明白了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的是，作为消费者您买保险前先问自己的几个问题，也是希望大家在买保险这条路上啊能够走得非常的顺畅。那接下来呢也是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会儿见。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浩洋啊。今天咱们节目下半时段的内容将继续围绕着跟保险有关的话题，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聊的话题是，作为消费者，您买保险前先要问自己的几个问题。那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在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先跟大家讲了我买保险到底是为了谁，这个是最先应该弄明白的一个问题啊，到底是为了这个给这个保险业务员增加他的业绩呢，还是说为了给自己买一份保障呢？虽然说是一个听起来非常浅显的问题，但实际上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会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让这样的一个问题变得模糊起来。后来也跟大家问了啊，说买保险前我们也要问自己的问题是，这个保险的渠道正规吗？我们说到了这个业务员他本身的这样一个资质是否正规，这是我们首先要考察或者了解的。其次，刚才跟这个李鹏的交流过程当中也聊到了一个可能叫做隐藏环节，或者我们打引号叫个彩蛋吧。 彩蛋。 就是说即便这个保险业务员他的身份是正规的，但也有可能啊，虽然这个可能性很低，但是也有他给你出具的这一份保单是不正规的。 对。 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刚才你讲了也是通过这个保单号啊，特有的这么一个保单号把它输入进去，通过官网或者通过这个电话， 客服电话 进行了解。 对。 嗯。到这儿这事儿算完吗？ 到这儿我们针对这个从保险代理人这个渠道啊购买保险已经结束了。 嗯。 但是剩下的呢还有我们两种啊现在比较流行的保险购买的渠道。 嗯。 那第一就是可能许多咱们消费者都接过那种电话销售。 电话销售。嗯。 那种可能呢我们见不到这个保险业务员的真容。那可能是一个电话销售人员， 嗯， 给咱们打电话推荐一款产品，或者不管什么样的保障类的还是理财类的产品， 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个人感觉啊，他的这个我们再去验明真伪的这个重要性，要比咱们面对面这样去谈一个保险啊还要重要。 哎，怎么讲？那个我在想，比如说来一电话，我一看这个电话号码，这个比如说就是这个公司的电话号码，或者说这个保险公司，那我这个不就可以相信他了吗？ 基本上我们接到这种保险的推销的这种电话啊，可不一定是这个保险公司的客服的电话，它有可能是一个销售渠道的一个电话。 怎么讲？ 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大的一家保险公司的电话都是九开头的嘛，五位的，但是有的时候销售这种电话销售的电话，它可能是一个外地号码或者是一个400开头的电话。 那这样的号码我们一律不接。 我们当然你不接也可以啊，但是如果我们接完之后又对他所推荐这款产品啊比较感兴趣的话，那同样我们也一定要问好他。这个电话销售人员他也是一位销售，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工号，他也同样也有自己啊所销售这款产品的这个官网，那我们更要去确认一下这个信息的真伪，因为这种情况一旦我们选择购买的话，是需要向对方提供我们的银行的账号，那样是划账，同时我们是看不到这个人的。 明白了，哎呦，这事儿，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有点悬。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这一家保险公司，它有很多的业务员啊，比如说这个业务员他想要给自己，比如说增加业绩啊，他去卖各种各样的保单。那我比如说不通过公司的电话我往外打，我拿自己的手机。 哦，这个不行， 这不行。 这个电话销售啊，是单独的一种渠道 啊。你说的是电话销售，而不是说作为业务员他电话联系啊。 那咱们要是业务员电话联系之后，也一定要面谈签字才可以 啊。那所谓的电话销售，除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九开头的五位数的这些号码之外，其他的号码也是真实存在的吗？ 也会有。对， 在这个时候，我就需要他提供他的这个单号，他的这个工号。 工号。 但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假如说。我是一个比如说不法分子 啊、坏人 啊，我了解到了某一家公司某一个单号他的这个业务员工号他的一个业务员的姓名或者一些资料，我拿着这个东西我来骗消费者通过电话投保，这不是一样能够实现吗？ 因为当我们决定啊想可能我觉得这款产品不错，那产品不错之后，我们不能就是直接提供我们的这个交费的账号，是需要对方啊先给咱们发送一份产品的资料，在发送这个资料的时候，我这个一般啊是通过这个电子邮件来确认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发件人这个情况，在那个发件人这份邮件当中啊也会有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产品的一个批号，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单号，这个也是可以确认真伪的。 哦，明白了，就是说无论是作为保险业务员的工号也好，这个保单的单号也好，即便是电子邮件它的里面都会有一个特殊的编号。 对， 请大家仔细的看好这样的一些数字或者代码，然后把它去跟官网或者跟官方进行核实，这样才能保证大家在这个购买保险的过程当中不上当不受骗。 对，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说，这是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面谈，第二呢是我们电话销售，第三类啊，可能相对于风险呢，可能要再小一点，这也是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咱们消费者说过的，就是现在的互联网的各种平台当中去购买保险，那这种情况啊，基本风险啊，或者说这个上当受骗的这种几率就更小， 很低， 对，但同样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不管相对于前面两款产品啊，它可能金额低一点，但是它的条款可能我们在看的时候是非常不仔细的。 明白了，因为它可能就是一个 勾， 一个屏幕上，然后给你打出了很多的字儿，然后这个字儿或者说这几条里边哪条是重点，没有老师给你过来画重点， 哎， 对 对， 没有人敲黑板，没有人给你画重点，你需要自己非常仔细非常耐心的把它看完，你才能够了解这款产品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 对， 对，这个等于是降低了它这个风险性的同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自己的耐性啊，或者说提高自己的这个仔细， 对， 才能够把这个事儿办好。 因为我举一就简单一对比啊，就是当我们在从互联网平台当中购买产品看条款的时候，千万不要像当我们我自己也有这毛病啊，就是注册一些比如说用户信息产品的、 我同意， 就我什么都不看、直接拉到最后一页就点我同意， 是。 那可能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可以，但当我们在互联网平台选产品的时候哈、我还是建议咱们仔细的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 说的没错。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还是回到我们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为什么要买保险？说完了这个验明真伪的安全性啊，再给大家提一个小的一个风险的点。那就是当我们要交费的时候，尽量不要把这个保费交给业务员。 尽量不要把保费交给业务员。那你看我，他都是正规的了，我交给他又怎么了呢？ 其实要说风险啊，可能很难。现在这种风险的几率也很小。以前啊，保险公司是可以通过业务人员拿着这个钱帮客户交保费的。 嗯嗯嗯。 但是现在，所有的不管是第一年交费还是续期交费， 嗯， 一定要通过这个投保人本人的银行账户划账才可以。 嗯，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保障了几方面的一些利益呢？ 这样保障了最大的一个利益啊，其实我觉得就是防止业务员去拿现金，没有帮客户去交费。 啊，明白了。比如说咱们遇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心理这个建设并不那么健全的这么一个业务员，他有一天接了十个客户，他把这十个客户所有的保费都收到自己一个人兜里，他一想，哎呀，我这十个人保费交我手里，我要是跑了的话，我这多久我都不用愁了，于是动一点歪心思，是担心这样的情况发生， 是 吗？ 担心这种情况。 嗯， 而且现在不光是行业啊，还有各家保险公司都是严禁啊，就查得非常严。如果只要一知道了咱们的保险业务员拿了客户的现金， 嗯， 那这个惩罚非常严重。 嗯，你这指的现金是单指的钞票呢，还是说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网络手段非常丰富，哎，比如说李鹏你是一个业务员，我现在哎呦我忙得没法给你提供我的信息，我给你微信上转个多少钱多少钱，这样行吗？ 这样也不行。 这样也不行。 对。 凡是跟钱有关的这个交流是不能过业务员的手的。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嗯。 而且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那点啊，我觉得现在基本上能够通过这个业务员从业资格考试都不会出现就是我拿着客户钱就跑了。 嗯。 但是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是无意的。 嗯， 就是我拿了，可能我确实是想帮客户去存钱或者怎么样。 我迷路了。 我忘了，或者我今儿实在是没忙得过来。 哎。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保险这个意外这个我们都没法预测嘛。 是。 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这是又把业务员害了又把自己给害了。 嗯，所以其实为了双方的这么一个利益吧，啊，这个钱还是不要过业务员的手。那应该怎么来办呢？ 那因为就是我们只就是划账就可以了。 划给谁？划给公司。 就是，划到保险公司预存的自己所在的那个银行的银行卡的账户或者存折账户上就可以了。 明白了。 对。 嗯，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在关于啊，这个我们第一个大问题就是买保险到底是为了谁？ 嗯， 那我就再强调一个，基本在每次咱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我都会强调的点， 嗯， 就是如果我们有孩子， 嗯， 我们还是先给自己买，再给孩子买。 嗯，这个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在节目当中强调呢？ 因为这个确实是对的， 嗯， 但是我身边有许多人，就像咱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 嗯， 觉得他是对的， 嗯， 但是还是忍不住想把所有的钱最好的东西都留给自己的孩子。 嗯，明白了。跟那儿讲的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可能可怜天下父母亲吧。 对。 啊，很多的这个父母在考虑到这个危机的时候，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考虑到保障的时候，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子女。 对。 而且你甭管子女是这个啊，咕咕坠地还是丫丫学语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呢，还是说早已经成为了成人，作为父母其实对子女的这个担心是长久相伴的。 对 啊，这个事情虽然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温暖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但从保险的这个很客观的角度来说，这样真的不是正确的。 对， 对不对？只有保障了自己，你才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自己的子女，保障自己的亲人。 对 啊，这么说咱们只能通过这个重复啊，因为重复是有力量的啊，一遍一遍的重复这样一个观念，希望大家足够的引起重视吧。 对， 嗯，那接下来呢？ 那第一个大问题，其实我们就算问完了， 嗯，结束，嗯， 对，也希望咱们消费者啊，能有给自己一个满意的一个答案。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大问题啊，就是我们要问一问自己，我所选择的这份保险， 嗯， 我能不能够一直的持续的交下去？ 我所选择的这份保险我能不能一直持续的交下去，这个有什么问题呢？除非是我没钱了，保险方面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保险方面肯定没问题。 嗯， 只要你有钱， 嗯， 交，那保险公司肯定会收这个钱。 哎， 但是恰恰啊，我们出现了问题，可能都是这个经济方面出现了问题。 嗯， 那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啊，就要，尤其在规划的时候， 嗯， 就要先做好这个经济上的规划。 嗯，怎么讲？ 比如第一个，我们先要问问自己，这份保单我要选择一个多长的交费期限？ 多长的交费期限？ 对，因为我们知道，说的最极端一点啊，我们还有那种趸交型的产品， 一次性交， 一次性交齐。 嗯， 也可以选择10年、15年、20年，甚至30年交费。 嗯， 那么时间跨度越长， 每期所交的保费就越低，但是总保费肯定就更高。 嗯， 这就看我们的一个经济承受的能力。 嗯， 这就是我们在购买之前啊，一定要自己先想清楚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这个问题想清楚之后，它带来的这个帮助或者是收益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第二年、第三年，甚至第二十年、三十年交费的时候哈， 嗯， 我们都会有一个充足的一个资金，可以合理的安排我们的保费。 嗯、是，但是如果说前提啊。他能一次性趸交，你建议他是趸交呢，还是说也是分期来做呢？ 我建议啊，同时也是我自己现在所做的， 嗯， 就是这张保单交费期，我会选择最长的那个交费方式。 最长的岂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有太多的未知数了？ 对呀、 啊，嗯， 所以我们的保险就是这样嘛。我可以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 嗯， 比如说我们选择了这种交费期最短的趸交， 嗯， 甚至是三年交。 嗯， 那在交费之后，如果一旦啊、嗯、我在第二年出现了风险， 嗯， 那么其实我可能交了非常多的钱，然后保了我一个保额， 嗯， 但是如果我选择了三十年交费，第二年同样我出现了风险， 嗯， 那么同样给我的保障是一样的，但是我付出的这个保费是非常少的。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对，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嗯，啊，对，这样确实是。但是如果说，你看，比如说我趸交，有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一次性交齐了。 对。 我之后我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 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说在之后出现了一些我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确实也没办法达成这个所谓的这个豁免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 嗯、 那这份保单一样是丧失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效力了，对不对？我之前交的钱也是打了水漂了。 这就看我们的产品是什么了。 嗯， 对，如果我们选择的这个产品是能够就是匹配上我们这次出的这个风险或者意外的时候， 嗯， 那肯定是最好的。 嗯， 如果是匹配不上的话，那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交费方式，那这种保单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都没有帮助了。就 嗯，其实作为趸交和这个延长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交费方式，各有各的利处哈。 对， 也希望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考虑清楚。 其实就是钱说话。 嗯，钱说话。 对，当我们的钱充足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更自由的各种的交费的一个方式。 是的，嗯，那接下来还要跟我们再说到的是什么？ 除了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交费的一个期限以外啊， 嗯， 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的，就是在购买这份保险之前，一定要经过这个家人的商量，最好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理解、同意，甚至是支持。 嗯，您就比如说啊，我自己给自己买一份保险啊，我用我的工资给自己买一份保险，这有什么问题呢？我为什么这个事儿还要跟我的家里人商量呢？ 两点。 嗯， 从这个务实的角度来说啊， 嗯， 可能在购买一份保险之后，你花钱了。 对啊， 那就是家庭的支出。 嗯。 不管是夫妻还是这个父母来说， 嗯， 那你动用了家里一份钱买了一份保单， 嗯， 那肯定要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嗯， 因为每年这交这保费要说也不是特别低， 嗯， 对。 那比如说我给家里老人买了一份保险，因为老人可能作为保险观念他并不强，但是呢，我作为送给他的一份礼物，我偷偷给他买了一份保险，这样又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啊， 嗯， 我们说都是偷偷的话， 啊，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是还是以商量一下比较好嘛？ 嗯，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呢，也没有必要说这个藏着或者掖着， 是 哎怎样？ 嗯，那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是给家里的老人买这份保险，保险的受益人是老人，但是呢，在他没有。就是了解不知道的前提下，这个保单能够生效吗？ 那能生效， 也能生效。 但主要是签字啊， 嗯， 是该签的人就签了字，只要咱们不是说那种代签字就可以。 那就像这一类，比如说给老人啊，或者说身边的这样家长买保险的话，用不用他们自己来签字呢？ 如果他们是受益人，是被保险的话，那肯定是需要签字的。 那也就是， 但如果他们是受益人， 嗯， 比如我给自己买了，比如我现在我李鹏， 嗯， 给自己买了一份保单， 嗯， 受益人是我的父母， 嗯， 那这个就不需要他们签字了。 哦，明白。那我如果说我给他们买了一份， 那肯定是 健康的这样的一份保险呢， 需要他知道， 需要他知道。 对， 嗯，所以有些事儿是瞒不住的啊，所以还是大家摊到桌面上一块来好好商量一下。 对， 嗯，来 这样呢，也有助于啊我们这保单持续交费健康的这么去保障。 明白了， 对， 嗯，接着来给我们讲。 那我们再说啊，就是问，这是问的自己的第二个问题了， 嗯， 就是我们这张保单啊能不能够持续的交下去。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结合现在这个市场情况，可能还会有消费者问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以前购买的这份保单现在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我以前购买的这份保单现在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呀。 是有了。 嗯。 现象是有。 嗯。 但是我们看这个本质，就过时这个词，我是不认可的。 怎么讲？ 因为这个一旦我们的消费者觉得这张保单，哎呀，过时了。那我可能要选择的是去买一张新的保单， 嗯， 这个可以，但是我建议咱们旧的保单尽量不要把它给退掉， 不要把它退掉， 继续啊去交费， 啊，那这样岂不是我就交两份钱了？就可能我会站在这个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说，我之前那份保单啊，可能在那个年代买，它相对来说附加的一些服务啊，或者这样的一些东西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现在的。同一个类型的保单，它可能对我的这个优惠啊，各方面的这个保障会更全面。 对， 那我何不把那份保单取消了，我买这一份呢？因为我钱就这么多。 因为保单这个，我们说这个保额或者保障的内容， 嗯， 它绝对不是说我买了新的保单，旧的保单的这个效力就失去了。 是，嗯， 是可以达到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这样一个效果的。 嗯， 那如果啊，我的感觉，如果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购买新保单就会影响我这个两张保单同时交费的话， 嗯， 那我的感觉可能咱们的这个经济能力或者这个收入水平啊， 嗯， 还不足以支撑这两份保单。 啊，明白了。所以如果说你要考虑一份新的保单的话，还就是新旧对比的情况下还是要拿旧的。 因为旧的保单啊，我们说可能就是说保障内容或者这个保额没有那么多。 嗯，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冷静下来对比一下的话，那个当时你花的那个钱肯定也没有新保单多。 是，因为保险这个东西它保费很大程度上是随着年龄走的， 对， 对不对？你之前买的肯定是要比现在买的便宜， 要合适。 同一款保险的话，啊，所以即便是你觉得之前有一些附加的一些服务没有做到特别好，现在这个保单特别的好，也等您有了足够的资金之后，让两份保单同时运行。不建议大家啊把原来的那个保单撤掉，重新来购买这样的一份保单，因为可能在保费上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并不值得您取消原来那样一份保单，拿现在这样的一个来换取。 对， 嗯， 绝大部分保单或者产品啊都是符合这个规律的。 嗯，好，那接着来跟我们再说一说。 那就是这时候我们可以再说啊，如果我们真的是就我怎么都看以前那张老的保单不顺眼， 哎呦我的天， 我就一定要把它给退掉。 哎。 或者说呢，我就真的只能去就这么点钱， 嗯， 我就要选择这个新保单，旧保单我就怎么都不想要了。 哎， 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发生啊，那我也给咱们消费者提一个建议。 嗯， 这个建议就是您最好等您的新保单承保之后再把老保单退掉， 就是接上 接上， 是不是啊？您别等这新保单还没开始生效您把老保单就退了， 就退了。 虽然说中间差的时间可能不长，但是保险它就保障的是您的风险， 保了风险， 风险什么时候来您也不知道， 对， 您也不差这几天， 对， 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您就一定像李鹏说的那样，哎呀，那个保单我怎么看它怎么不顺眼， 就想把它退了， 我就不想要了啊，我就要弄一新的，那您也等这新的生效了之后您再考虑退掉原来的保单。 对， 嗯， 而且这个其中啊，除了刚才主持人所说非常对那一点，就是这个保障中间不能有这么一个断档， 嗯， 还有一点就是不一定啊您的这个新保单就一定能够顺利的承保。 怎么讲还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因为就是当我们可能以前买旧保单的时候，那个身体状态比较好， 嗯， 二十来岁， 嗯， 但是当我们买新保单的时候啊，基本上可能都过了很长时间了，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可不一定就能够顺利的通过新保单的这么一个体检或者公司的一个各种的调查的情况， 嗯， 所以当如果我们盲目的就把这旧保单退了，拿了这个钱或者我们怎么样去买这新保单，万一要是买不了的话，那等于其实前后都是一个损失。 嗯，是是是是是。嗯，那接着再我们说说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那一点，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新保单一定要买了之后，再把这个不顺眼或者一定要这个退掉的保单退的时候啊， 嗯， 也一定要考虑一下新保单的观察期。 新保单的观察期， 对，因为我们知道，尤其这种保健康啊， 嗯， 保大病的这种产品，都会有一个，比如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的观察期。 嗯嗯嗯， 绝对不是说新的这张保单公司收了钱就万事大吉了， 是， 还是要把这一点考虑在内的。 就过了观察期之后，我再退掉原来那个保单。 对， 因为在保险当中也有一些相对来说不太可逆的一些规定，就比如说原来那保单我看着不顺眼，啊，我想把它退了。 刚一退，我身边人都告诉我，你傻呀，你退他干嘛？这保单有什么好有什么好？哎呦，我后悔了，我刚退，哎呦，我刚退，我能不能收回我的这个决定呢？ 收不回来了， 收不回来了。 对，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想要再投保，也就需要再重新的进行核保。 对， 而且等于就是一份新的保单了， 就是新的保单， 之前那保单就一去不复回了。 对， 所以大家在退保的时候，首先在投保的时候要仔细认真，要退保的时候更要仔细认真。 对， 这样的一个建议，是不是？ 因为说白了，投保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后悔的， 投保了之后还是可以后悔的。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最后的一个底线，就是我们的邮寄期退保。 嗯， 但是一旦我们选择退保之后，那个手续现在其实做起来非常的快。 嗯， 可能你上午去办完手续，下午你退保的钱都已经到账了。 是， 那这个时候不管是身边的人再去劝你， 嗯， 或者你自己觉得哎呀我后悔了， 嗯， 这个时候是完全不可逆的了， 不好使了， 不好使了。 嗯，好，关于这样的一系列话题，我们今天跟大家分析了很多。我们不知道这个李鹏这儿还有什么需要重点给我们大家补充的吗？ 其实理念啊，或者说这些购买的思路技巧啊，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去和大家说，甚至有的时候去反复的重复的去说。 嗯， 但之所以这样啊，就是因为像开场的时候我们所讲的那个小道理，许多事情我们可能觉得它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真正的这个事情在自己身上要做选择要做判断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惯性的思维或者一些常规的理念。那还是希望消费者，尤其咱们的听众们，在选择购买这款保险，虽然是保险，但它也是一款金融产品。 嗯， 在选择之前，还是就问问自己今天咱们节目前的这三个问题。 嗯， 只有问完之后，才能够选择一款真正合适自己、能够保障自己的产品。 嗯，我推荐给大家一句话，就是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理智大于情感。 对， 嗯，好了，非常感谢李鹏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旅行号1073，我是浩洋，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我爱谁跨不过，从来也不觉得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偏执相信着手足中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也悲悲呀，总算继续。